时间的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 当今夜的风吹过，阳光洒满了窗。我们十指紧扣着，听同一首歌，那一场大雨滂沱，时间在这里定格。十七岁的我，总爱笑笑着抬头看你说，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，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。世界是一个圆，怎么把它散了？那时候最好的我们，有简单勇敢的天真，到现在夜空闪烁，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烟火。那时候最好的我们，有明亮坚定的眼神。你说这些经过平凡又深刻，却没见你留下任何的颜色。街角那家咖啡屋，些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，哼着你唱过的歌，坐着从前的辆车，记住了什么，忘记了什么。 变成你我耿耿于怀。

意我。